青春少年是洋洋红，你是主人翁，要雨的雨，要风的风，雨要龙门就不同。青春少年是洋洋红，可是太匆匆，流金岁月人去了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。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世上风人呀追呀追，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何时放下歇一歇，能不能远走吉祥夜。家财万贯，买个太阳不下山。能不能远走吉祥夜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，买个太阳下山，愿用家财万贯，买个太阳不下山。

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To the Metropolitan.

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都星。 哎，听到一个好玩的说法，叫像乞丐一样去赚钱，智都星，你同意吗？ 任何族群啊，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。乞丐虽然是弱势群体，但其实呢，他们的许多生存哲学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比如说，面子不能当饭吃。对乞丐而言，面子是生存的大底，连饭都吃不饱，面子有何用？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，如果少顾点所谓的面子，像乞丐一样，从不得罪人，与人为善，见人三分笑，就可能找到更多的客户，赚更多的钱。另外，乞丐重结果而不是过程，他们是最实际的人，乞讨再辛苦，如果没有讨到钱，直接面临的后果就是挨饿。赚钱呢也是同理，所有的过程都是以结果为主。总之一句话，作为一名业务，带来利润创造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种说法虽然有点不好听，不过很直接也很真实。 除此之外呢，乞丐还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。一是可以迅速找到市场，二是行动有具体的目标。乞丐是最会做市场调查的人，哪里人多又乐善好施，不出半天他就能摸个一清二楚。乞丐也没那么多花架子，通常目标明确，中午就是要吃两碗米三块肉。所以啊，想赚钱的人就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，自己的市场在哪里，谁能让你赚到钱，赚多少钱你才满足，这些必须做到心中有数，才能更快达成赚钱目标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：放下面子，找到市场，确立目标，重视结果，这是乞丐的生存智慧，也是对想赚钱人的启示。

找你影踪。 潮流酷儿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轻轻一拉，让那些乱七八糟的耳机线从此消失不见吧。曾经，哦不，是一直到现在，都很讨厌那些乱七八糟的耳机线总是缠绕在自己的兜里或者包里，而且每次用完还得仔细小心的整理收纳，才能保证下次拿出来用的时候不会纠缠的难舍难分。而每每此时，我就在想，有没有只需一个动作就能轻松搞定的耳机呢？我只能说，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的推荐绝对包您满意。没错，今天要带来一款三 C 潮流产品，就是能解决刚刚所有尴尬问题的 Zip Earphone 拉链耳机。这款耳机的最大买点就是拉链式设计，它是以常见的入耳式耳机为基础，在左右声道两条耳机线分叉处以上的部分添加了拉链设计，使用的时候就跟拉衣服拉链一样，轻轻一拉就能让耳机线想长就长，想短就短。而当你用完之后想要收进口袋或者包中的时候，只需将拉链拉到顶端就能立马二合为一。现在就跟我轻轻一拉吧。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爱是一种需要，一种缺乏，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。不管爱在进行中，还是人未萌芽，不管你爱他比较多，还是他爱你比较多，爱或被爱，其实都是一种喜悦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知心的你怎会来过？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是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知心的你曾找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怕见了你会更难过。我对以往的感触还能 想